旅日朝鲜青年同盟各本部委员长会议最近在日本东京的朝鲜会馆举行。会议宗旨是在伟大的金正恩时代旅日朝鲜青年运动进入其发展的历史性分叉点的今年，按照青年的志向和要求改进工作。会议由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徐宗万、旅日朝鲜青年同盟各地区本部委员长等旅日朝鲜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参加。